总藏心中，是时候举杯邀友，让酒和故事沉淀当年的味道。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观云阁八米高奢侈空间，350人聚会场地，专业舞台、影音设备，建国门商圈年会之优选，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我们来一起关注天气。今天中午多云见晴，偏北风2到3级，气温2到5度，相对湿度20%。今天下午多云见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5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0下5度，最大相对湿度70%。总来看，今天下午能见度非常不错，风不大，有利于各位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我们代表预报编辑傅志龙，感谢您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 邂逅 一段美好， 每一次归来 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北京时间来到2018年1月16号11:32，29秒钟，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就这个歌手啊，已经红得不行了。就他呀， 是吗？ 就是那天我去跟一个 谁 ，Bruno， 对，火星哥吗？啊，不老高，但唱得好。 哎，你怎么老挑人缺点呢？ 就是因为他，你知道他长特别的高大，帅气英俊。 他很帅啊，我觉得他挺帅的。 我举个例子，也许没有今天的成就。 哦，对，如果他要是再帅一点的话，就不行了。所以说，人不能太帅。 对， 那我宁愿没有成就。 他就是不停地钻研自己的业务、舞台表演，激情四射。开玩笑，厉害的火星哥哈， 也是很厉害啊。 夏威夷非常有代表性的当地歌手。今天我们要去美国的两个地方，夏威夷和洛杉矶，也是很多人喜欢的部分哈。 对啊，这两个其实完全是可以度假在一起玩的，如果你时间够长的话。 是的。我们两个呢，也是听大家介绍了很多。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一位在那边留学的一个非常年轻的留学生哈。 是的， 年轻啊！ 哎呀，真的是很年轻，就是他扑面而来，就是很青春的气息。 是的， 在那边待了很多年。 我们掌声欢迎曼丽。 欢迎曼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郭曼丽。 郭曼丽啊，这两个地方都居住生活过，是不是？ 对的。 多长时间大概？ 我在夏威夷读了高中，然后在那边待了有3年 啊， 然后之后大学就去了洛杉矶。 你看人家这个行程啊， 对， 那其实很长的时间，对当地的饮食啊、居住啊、特点都有很长的了解哈。希望我们的曼丽第一次做客这个广播节目，稍事休息调整10分钟资讯之后啊，要听听年轻人眼中的这两个地方到底是什么样的。 好。 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大家好。 对，曼丽是非常非常年轻的那个留学生的代表了哈。 对， 刚刚说到夏威夷，夏威夷是他高中去的一个城市地方哈。嗯，其实到了大学部分就要去美国西部最重要的一个城市去浏览观光了。 当然了，这也是提到美国，应该说是唯二说的城市之一。 对对对对。对嗯洛杉矶，洛杉矶有很多很多的关键词。嗯，如果是有的在中国的朋友到洛杉矶玩，都打电话，曼丽，我现在在洛杉矶呢，你给我推荐推荐呗。你会怎么推荐给这位朋友？有吗？有自己的想法没有？洛杉矶 有没有带朋友去玩过？ 有没有玩过？ 有的 啊。 最起初呢，是先带他们去一些 传统景点， 传统的，比如说好莱坞的那个标志啊， 是， 或者是比弗利 山庄 逛街的那个地方。 嗯，可是我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弗利山庄，我们可以去到什么？就是什么地方呢？ 什么地步呢？玩的可以 对。比如说我们可以去参观那些豪宅、可以开车浏览，然后它还有 动物园 动物园对，真的像野生动物园， 是这样感觉吗？ 差不多 只能看外边的感觉是吧？ 对的， 也可以停下来拍照， 可以的，因为每栋建筑都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格还有设计。有的像古堡一样，然后有的就是像很欧式的感觉， 都是演艺界人士的豪宅。 对的， 嗯， 因为他们真是哈，搁那住着。 对，我在想是 他们是快得收费了吧？收费吗？他们呢？ 他们不收费， 不收费啊？对， 就可以随便去， 对， 随便去转嘛。你可以去哪个逛一逛，然后关键是还有很多像那个比弗利山庄脚下有一些小店，对不对？ 对， 去买东西，商场啊什么的。 像罗迪欧大道 啊， 罗迪欧大道 啊， 是不是很奢侈？很， 他卖的都是奢侈品吗？ 全部都是奢侈品， 你看 哦，全部都是奢侈品， 对， 在那儿扎堆儿，那肯定销量是非常非常棒的， 身份地位的象征嘛。 对啊，谁要是在那儿开一家，哎，我开一家小店， 哎，麻辣烫啊， 麻辣烫，不行，你这个不符合我们这定位。 反正比弗利啊， 对， 在很多的美剧会看到哈，就是一个。上层人的住宅区哈，住宅区哈， 住宅区，所以好多那个就蛇蝎女佣里面就 啊，对， 我就要去给谁谁谁当那个保姆，然后就去那个比弗利。 曼丽，就是可我们可以步行的方式溜达吗？不会管你吧？步行的话也行吧？ 啊，可以的， 都行的哈。好，继续说，除了洛杉矶的一些打卡景点，还有比弗利，还有什么地方啊？ 啊，还有很多主题乐园，比如说。环球影城 得去，迪士 尼 得去 啊！迪士尼也在， 有 也有洛杉矶也有， 有， 甚至还有就是 Snowy 的主题乐园。 哎呦 ，Snowy 的主题乐园都有，我的天哪！ 孩子们去那儿也肯定是可以狂玩。 还有疯狂的过山车六骑， 六什么六骑？ 六骑 哦， 六骑那个主乐园， 过山车主题乐园， 全都是过山车，各种等级的。 对的， 六骑那个过山车可以世界都排进前十的，对，那个特别特别的刺激。 甚至现在他们还出了 VR 的一个景观的， 天哪，双重刺激！ 我跟你说，带人家去那个简直太刺激，你玩过吗？那个 玩过，下来会很晕， 是吧？ 对的， 那你全程敢睁眼吗？ 当然 哦。我觉得他胆子特别大啊， 他就看着表面与世无争，内心特别火热那种的。 是的， 伪装者嘛。 对对对，他是装的，其实只是因为不熟，熟了之后绝 对 不是这样的。 熟了肯定不 是。那我们一起去跳伞吧。 哎，那你在那儿跳过伞吗？ 啊，我之前在夏威夷跳过伞。 哦， 你看，好多了吧？ 对，好多了， 好多了吧？ 快说说跳伞的感觉，我一直没有敢尝试过。 是，说一说那个感受啊。 在夏威夷跳伞的话，就是跟在别的地方不一样，因为别的地方会要求你穿什么跳伞服啊什么的。但在那边我穿了个吊带，然后穿了个短裤，然后赤脚去跳的伞。 赤脚跳伞。 不是，我年纪大了 吗？啊，你年纪，这个他们也无所谓，不管你。 他们不管你的 啊， 然后他们会给你，就是我们会签署一个协议，然后 后果自负。对。 然后我记得当时好紧张，因为那个飞机是门是开着的，一路我们上去全部都是开着门了，很冷， 对吧？而且风还很大呀。 对的，但是那些跳伞员他们对你都非常的好，他会给你开玩笑啊。我记得当时我去跳伞的时候啊，他跟我说，哎呀，我把衣服给你拿错了，你应该用小号的，我给你拿了中号。 对他们就是这样的，对 对 对， 就逗你 啊。 你说没关系，跳伞员，你不用跟我开玩笑，你站在那个门口帮我挡挡风。 你还行，让周铎去，你说什么意思？他根本听不明白这。 啊，好好， 对，那跳伞哦。你说什么？ 对不对？其实他们呀、 嗯、 也很成熟，也很安全。 对、啊、对, 对, 对， 只不过你作为一个游客的话，就是迅速融入那个角色当中就好了哈。 嗯， 跳下一瞬间你会有什么感觉？跳伞的那一瞬间，他帮你拉，还没拉起来那一瞬间，你什么感觉？ 放飞自我、 啊、真的， 哇，真的是，当你下去的时候，那你就一点都不害怕吗？ 有没有胆怯、 在下之前我跟他说，如果我到最后一刻我退缩了，那你推我下去吧。 哦，但他还是要说这个事情。 太勇敢了。 就你行吗？ 我不行，你别推我，你千万别推我。 不是，你是这样，等上架，下去吧，下去。 对，把家伙扒在门口，我不行。最后是叫他踹下去的。 出去玩呢有很多体验的项目哈， 嗯， 如果您那个身体可以适应的话、 嗯、 得去耍一耍哈。 嗯， 咱们回到洛杉矶，洛杉矶真的是西部最重要的城市，没有车在洛杉矶是寸步难行的一个城市哈。 对， 那比如说你在洛杉矶体会它的交通真的是这样的吗？ 洛杉矶被称为堵城。 哦， 当然不是拉斯维加斯 的 那个堵、 哦、 对、 嗯、 对， 嗯， 堵车的堵是真的很堵啊。但是他们是因为就是车多，还是说洛杉矶的秩序应该是很好的？ 是什么感觉？那个堵，那个什么感觉？ 因为我们出门就直接上高速了 啊、 不像我们这样在国内是开频道的、我们是出门就上高速。 你听听，出门就是高速的、 你在那儿开车吗？ 开车， 开车。 对。美国16岁就可以有驾照了， 对、 嗯、 习惯嘛，一开始适应习惯，因为在美国夏威夷也开过几年、嗯、是不是？还是 没有， 主要是在洛杉矶是吧？ 对对， 怎么样一开始适应吗那边的驾驶习惯？ 其实我是在那边学的，所以说就还无所谓。 没问题， 没 问题。那其实刚刚说的住的地方就一出门就是高速， 嗯、 你腿儿肯定不让你上高速 啊。是，那是 车了， 你快起开， 对， 不要在这挡道。 我觉得洛杉矶我们的曼丽更加的熟悉哈，也更加的有料，可以说 是。 那其实我们作为旅行者来说呢，那景点要去玩，住宿要去体验，嗯、 交通还要解决，因为在洛杉矶如果没有车的话，嗯、真的是寸步难行。 很麻烦哈，它公共交通发达吗？在洛杉矶？ 它那边有地铁，有巴士，然后当然也可以叫车，但是我建议如果我们去玩的话，在机场我们就把车租好， 租好、啊、 还是得有车。洛杉矶太大了， 对 对， 嗯，周驼一直想去美国， 嗯、 然后他呢就是也会开车，周驼开好了老司机，然后就、 老司机了， 周驼想一直想问曼丽，昨天他跟我说曼丽要来嘛哈， 嗯， 就是在美国停车这个问题， 是 给他解释，就是在美国停车麻不麻烦，贵不贵？ 在美国停车的话，我们有路边的。一个指示、 嗯、 然后他会告诉你几点到几点是可以停、 嗯、 或者几点到几点不能停、 嗯、 在那个阶段不能停的阶段这条道路就要清空、 嗯、 然后或者他有那个收费杆，然后你自己刷卡或者投硬币、 嗯、 然后或者有些地方他们就会有那个专门的停车场、 嗯、有没有在停车方面遇到 过被罚的时候？找不到车位的时候， 对对，有没有那种情况？ 对，有吗？ 我经常被罚。 经常罚的厉害吗？ 我都罚出经验来了。 罚的厉害吗？ 他会因为什么罚你呢？违章停车， 比如说， 不让停你停了， 不让停你停了，或者你超过那个时间了、或者你交费那个时间过了，那个灯是已经从绿色变成红色了，要不就是说，比如说你追求个性，像我这样，前面我不放车牌儿 啊、 我就只把车牌放在我的后面，所以他会说啊，你不好，把你车牌放在你的车上面。 哎呦！ 哦，他还必须要出示车牌是吗？ 对的， 那会不会有那个又需不需要出示电话以备挪车？哎，对不起，把你的车挪一下。 反正在美国开车得需要适应美国的文化啊。 对对对， 在高速的时候你也别千万那个什么，美国警察可是随时出来的、啊。 因为看美剧的时候或者是电影，他们停车，我真觉得这太麻烦了，他有各种各样的停车的方式。而且你比如说我停两个小时设定的，你时间到了，我还在逛商场，我忘了， 必须出来， 那怎么办呢？ 必须费， 对 吧？ 对的， 嗯， 或者有些地方他们会有专人帮你停车，但是你要给小费，然后适当的也要付钱的， 好吧？对， 但是方便很多。 再就业嘛，就 对，再就业。 这是停车、 嗯、 这是开车啊、 嗯嗯、 洛杉矶有很多这个运动的文化，有非常多科技的部分哈，有没有去过一些运动的科技的带着朋友去玩过，跟我们说说，让我们感受感受。 比如说去 LA 一定要看一场 NBA， 你看看， 对呀、那个叫是斯泰普斯， 斯泰普中心，对，你看过湖人还是快船的，还是都看过？ 他们的一起打 德比， 嗯，一起打 城市德比啊！ 我的天哪， 哎，太棒了，那不得全程空巷了，全都去看球 了，真的是万人空巷，全都在这儿， 是不是？ 对呀、对呀，然后现场欢呼声真的是那个气氛太棒了， 哦、 那个 你是坐在前排还是在后面？ 是比较靠前了 啊，比较靠前了。我的天哪，那个球票一张的话，应该会卖到 很 高吧？ 挺贵的吧？ 对的，尤其当时科比退役那年， 那天最后一场， 太可怕了。那个球票已经涨上天了。 多少钱？跟我说说听，反正就退役了。 我反正退役。 我记得我当时看有朋友在卖有800刀的、900刀的， 是什么位置？ 很差的位置， 很差的位置，还800-900刀， 1000美元一张。 对啊，1000美元。 前排， 我跟你讲， 前排炵了多少？40万、80万人民币一张，40万人民币前排。 哦， 科比退役那天， 40万人民币 一张， 你想吧， 确实是伟大的运动员哈。 对对对， 营造了伟大的商业帝国， 是 吧？对对。NBA 要去看，其实美国有很多的冰球、棒球也有，就棒球是不是也有在？ 棒球文化很棒 的，它第一运动。 橄榄球也， 橄榄球是吧？ 没什么。 对对对，那还有什么可以去玩耍？你自己去打过点的、踩过点的部分。 对， 在 LA 的话，很多有意思的展览， 说说说 对的，比如说很多，比如说那个日本的草间弥生，应该知道吧？ 是是是， 就像那个主打波点的那个设计师，曾经也跟 LV 合作过， 对。 然后他呢，在 LA 就有一个展览，然后很多人都过去拍照啊什么的，然后 类似这样的很多是吧？ 很多很多，还有什么欢乐主题的，然后他们就是很明亮的色彩，或者是以。还有一个去年很出名，叫做冰淇淋博物馆。 冰淇淋。 然后在那边可以边吃边喝边唱边跳，还可以各种拍照。 哎呦我的天！ 真好，对，就有好多那种，就是像什么花舞森林啊，那种灯光秀啊，这种有意思的现代科技展览，其实特别的好玩。 其实，在洛杉矶还有一个让很多人羡慕和追求的地方，好莱坞。 对，好莱坞这个得去啊！ 天天就看着那块儿哈，那个山上哈哈那几个字儿， 是是是， 多少亿？ 好莱坞有个大牌子吗？ 对呀、 啊。然后那是每个人去的时候都要在那照相。 逐梦啊，很多的演员们、导演们、编剧们逐梦那个地方哈，有没有去参观那个地方？去过吗？ 有的 啊，有的。 之前带朋友去，他们都比较懒嘛，然后他们就会去那个公园拍拍照啊什么的。 好莱坞那块还有公园吗？ 是是 那有个公园，然后是可以远远的拍着照片。但是我带他们去的话，我就直接导航，导航输入那个好莱坞的标志，然后一路开上去。然后它有居民楼是不能进的，然后就我们偷偷钻进去，然后在很近很近的地方拍到最好的照片。 天哪！ 哎，这个不错。对，我看，因为我看到就是那个标志是可以站在那个标志旁边去拍照吗？还是 可以的？ 可以啊。 那个的话，你就需要去爬山了。 对，因为毕竟是在山上嘛。 是。 对，其实在这个洛杉矶周边啊，或者说在很多的地方，也都有这种徒步啊，包括很自然风光的地方，有吗？你觉得？公园啊之类的。 有的，比如说，海边那边很多很多的海边，然后每个海边有不一样的风情。比如说 Santa Monica 那个海滩，就是很多、很多游客都很喜欢去，然后有个主题乐园呀、什么的，摩天轮呀，很浪漫。晚上在那边徒步都很好。然后还有，比如说还有马里布海滩，很多富人都在那边居住。 马里布海滩。 马里布海滩。 然后还有很多好的餐厅啊、博物馆呀、也都在那边。 就是夏威夷的，就是有烤乳猪当地嘛。那洛杉矶很多华人街、唐人街，有很多，那美食是非常选择的多的，是吧 ？LA 就是一个综合体，你想吃什么都有。 哎呀， 太好了，给我来个麻辣烫， 还真有， 真的吗？ 还有老北京口味的 啊？是吗？我的天哪， 麻酱的那种 哎， 我的天哪，到那儿之后都改良了呢，老北京都出麻辣烫。 有没有南方菜？有没有？ 啊，想吃什么呀？ 南方菜，随便来个南方菜。扬州 曼丽是那个南方 姑娘 对吧？ 他那边 臭鳜鱼有吗？ 还真有， 真有酸菜鱼什么的， 香菜都 有的， 剁椒鱼头 有的， 川菜这些肯定都有了，是吧？粤菜肯定也特别多， 对的， 对。那像老北京涮肉啊，火锅 东来顺 啊都有 的， 我的天哪！ 然后海底捞啊都有，甚至你想吃什么羊肉泡馍啊、肉夹馍啊、胡辣汤啊，全部都有。 是在唐人街吗？还是 你赢了？ 华人区那附近 啊？ 东北菜有吗？ 有的。 哎，我的天哪！ 伦敦吗？ 锅包肉啊都有。 我的天哪！居然没有的东西了，气死了！ 甚至我们晚上还可以去撸个串儿。 有哈。 他们可以露天烧烤吗？ 他们有一些家庭的露天烧烤 啊，像这种撸串儿，它都是电烤的吧？应该没 有。 对， 还有 不能炭烤。